秋千相依相伴，投缘携手拂去一片， 别人眼中能对又怕惊艳，可为泪湿落雨几回，何苦深陷几回， 凭谁的嘴偶笑几回，莫须有的嘴让那么多人误会， 无聊的嘴偶犯偶一味，没资格顶嘴，这故事没下回。 欢天和风筝上我的眉眼，滤镜太过不真实画面，太多人只关心表面，谢谢不痛不痒的关于你我的片面。 机会。